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十五集，阿音附上他耳畔嘶声道，他刚刚同恶鬼欢好，肉眼可见竹寒那如月弯的耳红了起来，然后手里拨弄起念珠，状若无意地出了门。阿音笑着跟了出去，两人立在院中。同他欢好的又不是你，你脸红作甚？竹寒不语，念珠拨得更快，定是心中点闻过的愉快。阿音不再逗他，你看天下可发现今日与昨日不同？小师傅停下，同他一起望苍天，耳边传来悠悠女声，有些耐人寻味的。今日层云密布，一缕阳光都照不进来，是个至阴的日子，最适合恶鬼出行了。 啊！ 但他现下已走，房外根本闻不到气味。竹寒叹气，打坐在蒲团上。 你到底抓不抓得住？连个影子都见不着。 他语气里带着些怨怪，又有丝丝少年气的诘问，而于阿音来说，即便是鬼也经受不住在心上人面前被质疑。他抿抿嘴，留了一句，你等等。再抬头，人又不见了。竹寒已然习惯了他这般风风火火，低头认真入定，直至天已黑了，侍女收了院子里的蒲团香台，竹寒也回了客房，百无聊赖之际找了本典籍翻看。阿音回来了，手里拿了个檀木精致的锥形法器，大抵有成人手臂那般大小，像是个更大的灯棚。而阿音发丝凌乱，有些逃命后的窘态。朱寒开口问道， 你又是做了何事闹得这般？ 阿音直那锥筒在他面前转了转，也有耳孔拴着坠子摇晃。这是中判官的法器魂锥，被我借来了，等我去陈怀如房间里一用，就可追踪那恶鬼气味。他现下定是刻意的四处躲避，因而不太好找的。往日里追的恶鬼可都是记录在册，刚刚我又去地狱问了问，因为恶鬼太多，且每日都有关押年限过了的，还没清查完，那些鬼差效率未免太低。玩了玩手里那枚注入灵力的法器，兀自坐在地上，竹寒脚边，反正他现下浑身脏乱，也不在意。早先我同阎王爷要法器，他命我去地仓里找，那些都是不灵光闲置的，只能缠着他给我亲做。可那老头现下也知道偷懒，一拖再拖。阿音碎了半天，竹寒却只专注于第一句，冷不丁地问道， 当真是借来的？ 阿烟愣住，下一瞬把法器放在旁边，搂住了他垂着的双腿，抬头单纯地望着小师傅疑惑的脸。他抱得太紧，竹寒挣脱不开，又有柔软触感，偏偏妖媚鬼女还要柔声问， 就是借的，你不信我便一直搂着你甩不开。 他真真被他无赖举动所折服，试图挣扎双腿，发现阿音因有灵力而奇劲无穷，凡人怎么可能挣开，只会白白增加摩擦，愈加慌乱。 你无理。 我无理，你今后再嫌恶我，我就这般亲自捆住你。 僵持了一会儿，竹寒能屈能伸，叹气道， 我信，松开吧。 俨然是一副对待泼皮的妥协态度。而阿音欢快蹭了些他身上的厚重檀香气，倒有些舍不得换下身上脏了的衣服。他起身拿了法器， 你要一直信我晓得吗？我去换身衣服见如小娘子，你看你的书。 竹寒鼻孔里哼了气，散作应答，绝没个正经样子的鬼女还要再加一句， 记得梦我。 竹寒绷着脸， 带到灰色衣衫出去，门也合上，缓缓斥了句： 妄想。 无人听到，只有他自己听到，大抵也是说给自己听。阿音回房换了身衣服，却是女装，整理条带的时候，莫名想起他身上那股檀香，笑得荡漾。小师傅许是浸在了檀香堆里，浑身上下都是那股味道。他去陈怀如卧房，门也不扣，就直接入内。陈怀如早已经醒来，嘴唇煞白，强撑着跪在祭台前，身上玄色衣衫同黑色蒲团融为一体。大好年纪的春闺少女竟也穿这般颜色，看得人心堵。看来如小娘子中原并不安乐。陈怀如半倒在那儿，声音干哑道： 你是何人？ 阿音走到他面前，陈怀如一看那脸就认出来了： 你是女子。 不错啊，但我确实精通捉鬼，是阴司记录在册的鬼差，且我也知道你现下处境，实是难以启齿吧。少女小小的身子像堆在玄色锦缎之中一般，脸蛋还有浅浅泪痕，听了她的话掩面啜泣，实则她也是心头隐忍许久无法说出口，便愈压愈深。 当真是鬼差？ 阿音扶她起身，使了灵力驱使手中魂锥悬空自转，便感觉从祭台挪面有一股黑烟传入锥中。两人坐在桌边，阿音还倒了杯茶喝。竹寒小师父来开解你，我则是来救你。你身上缠的是地狱里跑出来的恶鬼，长此以往便是大罗神仙都救不了。你已多久未出过闺房了，未见过阳光了，可曾对镜照过自己现下脸色？陈怀如扯了帕子拭泪，吞吞吐吐开口，却是求情的： 可我不想你伤他，他生前定是好人，只是现下无处可归才找我。 这倒让阿音有些疑惑，能跑出去的恶鬼定是在地狱待了有些年头的，那便不会是和陈怀如年纪相仿的人，便是陈怀如的岁数可能性也不大。他所说的生前定是好人，大抵说的是七郎，这倒是乱了。你说的是挪伯七郎？陈怀如支吾道。 七郎是谁？ 阿音指着祭台上的挪面道。那脸子的主人，玉兰村挪戏班子的。少女含羞低了头道： 我不知他名姓，但面具是他的。 难道恶鬼和七郎是同一人？见陈怀如这般娇羞姿态，他竟不知世间凡人这般痴情。人死了不应是祭牌位，他怎的还祭鬼？你为何祭着挪面，还望能说与我听？我闻的是恶鬼气味，恶鬼不同于寻常人死后所化的鬼，是做过恶事要被打入地狱的。小娘子明事理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